但现实是这样的。约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欢聚应该是这样的。 来，为青春永垂不朽，干杯！ 但现实是这样的。约会应该是这样的。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，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。 但现实是这样的。家宴应该是这样的。 你随便用， 菜太多了啦。 但现实是这样的。 啊，这个饭没法吃了。 关闭屏幕，放下手机，面对面交流，心与心沟通。 影视剧花园。 今天呢，在这里给大家安排的是香港影片《猎狐》的录音剪辑。这部影片呢，是由香港的著名演员陈小春、梁峥和余荣光主演。 已有两年警龄的杨珍妮是一个漂亮、勇敢又独立的女孩子，可是由于测验成绩一直不合格，始终不能佩戴上枪，这可跟她不服输的性格有点相悖。不过这次来了一个机会。 杨珍妮，我是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的高级警司，姓张，你明天下午3点来总部见我，再见。 你当差2年了。 是，长官。 申请过3次配枪。 是，长官。 可是你3次持枪测验都不及格。 我报名参加4次了，而且我保证这次一定及格。 如果有件案子需要你参与，而且很可能有生命危险，那么你会不会自愿参加呢？这次任务是自愿性质，你的决定不会影响你的记录。 我愿意参加。 哎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都不应该这样对我的客人是吧？既然要演戏就演到底嘛。你瞧我多卖力啊。 再卖力用不着摸我大腿了。 哦，我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是我的习惯动作。 你放心，我会照顾你的。 哎，我真是搞不懂，你样子长得不错的，干什么要去当条子啊？啊？ 样子错才可以当警察吗？ 啊，不是，我是随便说说而已，好奇心嘛。 我也很好奇，你的样子也不错。啊， 谢谢。 什么不好看，你干皮条客啊？ 啊，我说姐姐啊。你很有幽默感呢，啊！ 这个人叫陈康，中国籍，25岁，表面职业是卡拉 OK 经理，其实是靠拉皮条为生，经常穿梭中港两地。95年被警方拘捕，控罪是依靠妓女为生。我们发现他跟我们的目标有密切关系，所以安排他成为我们的条件证人。 这条件是不错啊，50万奖金加上澳洲护照，我不是贪心，那50万也是小意思。澳洲护照呢就难得嘛，正所谓呢，海阔天空任我飞呀，绿草悠悠任我闯啊。哎呀，真是太爽了啊。 那么有理想不像你。 哎，不是，说穿了呢，就是别让仇家可以找到我，有空就泡两个洋妞，再养两条母牛，没事几个牛奶过日子，你说多舒服啊。这是有没有兴趣一起去啊？啊， 我没兴趣做你的洋妞。 哎，我也没打算要你做我的洋妞，我只要你做我的牛嘛。 哎哎， 喂，你上哪去啊？快来了。 我们这一次的目标叫任东，35岁，越籍华人，是1988年10月在观塘银楼持枪抢劫，伤了3个警员、8个路人。1990年1月，铜锣湾百货公司炸弹勒索案，失败引爆炸弹， 赵成五死十七伤。同年五月，在大陆汕头涉嫌走私巨捕，跟公安火拼，引起严重伤亡。任东最后一次出现是在香港高等法院门外，枪杀一名由警方保护的控方证人，并制造混乱，造成十八名记者及途人伤亡，最后成功逃脱。你的任务是把他引到我们部署好的宾馆，配合我们的拘捕行动，减低无辜的伤亡。他曾经受过军训，对军火非常熟悉，经常制造混乱，是警方投鼠忌器。他不信任身边任何人，经常枪不离身，你可能遇上粗暴的对待。如果情况失控，我们会立刻采取行动，行动中你有可能成为人质，要表现出歇斯底里，分散匪徒的注意力，尽快表露身份。对匪徒来说，有一个警员在手比十个市民还有用。 行动开始了。珍妮扮作妓女，在陈康的介绍下见到了满脸凶相的任东。事态一步步的发展正像张景思预料的那样，当珍妮觉得情况快要失控的时候，她按动了联络器。 特警队开始行动， 在关键时刻，珍妮按照张景思的嘱咐报出了自己的警察身份。 我是警察啊， 这太好了。外面的人听着，我要一辆车加满油，十分钟之后停在后门，如果让我看到一个警察，我就跟你们拼了。 当任东压着珍妮和陈康就要上车时，狙击手击中了任东的耳边。罪大恶极的任东终于被抓获，送往医院救治。 我们今天晚上很成功地制止了一宗枪械抢劫案。根据线报，匪徒的目标 说了不做还做，你想吓死我呀？ 我们经过 现在不是摆平了吗？ 今天晚上， 这次你运气好过了关，那下一次呢？ 下一次我就有经验啦。 啊，还有下一次？ 放心吧，钟叔，我长大了，我会照顾我自己。我也知道我自己在做些什么。 我知道你怕丢人，什么都要第一。你想做警察吗？去开开罚单，压压犯人吗？用得着这么拼命？ 这是我的本分呢。 好的不学，学你爸那个笨蛋。你看我当差几十年了，轻轻松松的，还不知让牙缠心。 对呀，你的钱还是处男呢。 你这个傻瓜，带枪很过瘾吗？带着他只会觉得重，拔出来更糟糕，写报告就写得累死。 行动有多少人受伤呢？ 我们有两个同事受伤，情况 拍照没你的份。 那么张警司， 走吧， 跟 我回家。 走啊。 根据我手上的资料，应该超过五十枪。不过我要强调一下，整个过程都在控制之内，情况就是这样。 正当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想到任东的弟兄们已经打死了看守的警察，使他又一次逃脱了法网。 东哥，快艇在等我们了。 哎呀，我知道了，妈，你不用担心了。 头号通缉犯任东，他涉嫌多宗泄劫案，引致 爸爸也是警察，你还不嫁给他？ 在这一次的拘捕过程中，双方开了超过五十枪。 哎呀，事件中我没有说叔叔对我不好，我心里有数嘛。 长发披肩，嗲声嗲气。 我们不是干涉你，不过这警察不那么好吗？喂，没声音了，你来听听。 喂喂，珍妮。 喂，嫂子。阿忠啊。是啊是啊，你也知道你女儿的脾气嘛。好的好的，我会帮你照顾她的，你就放心吧。 好了，拜拜。他虽然不是你亲生爸爸，可是也跟你妈那么多年了，你就算是不喜欢他，也该跟他好好说几句，免得你妈难做人嘛。 谁叫他说警察不好，那不是骂我爸爸了，连你也骂了呢。 这我可不能帮你，你是女孩子，当差不是长远之计，玩够了就回去，读书也好，嫁人也好，啊，怎么说也算是一家团聚嘛，是吧？ 哎，话不投机不说了。 好了好了，不说那么多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我也该回去了，记着明天来吃饭啊。 知道啦。 就在钟叔把门打开的那一刻，任东那张凶残愤怒的脸出现在门口。 美人，我们又见面了。 回家了。有话好说吧，珍妮，你不要乱来啊！ 听到没有？有话好说，那我们坐下来慢慢说。 哎，你冷静点，有什么事都可以谈嘛。你有什么要求，我们都可以合作的，好吧？ 这才是合作态度。别那么大声了，我现在相信你跟我合作。你胆子没那么小，刚才抓我的时候你不是很能干吗？ 你不要管他，当差只是打工，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。 美人，我想要回我的耳朵，你还给我，还给我。 他怎么还嘛， 你给吧。别怕。我现在开枪，你猜会怎么样？我要开枪了。你开过枪没有？开枪很好玩的，要不要试试？ 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 穷凶极恶的任东到底还是打死了钟叔，这个虽然胆小懦弱但一直照顾珍妮的男人。随后他又强奸了珍妮，临走时他拧开了煤气并扬长而去。 好好的当什么警察呀，洗洗衣服煮煮饭，干嘛要那么多事。 机灵的珍妮在爆炸时躲在沙发底下才幸免于死。 慢来，东哥小心点啊。 东哥，我们一看到新闻报道啊，就知道一定没事了，所以就来接你。 是啊，我都订好了房间，让东哥你回来玩个够本。 东西赶快脱手，现在风声很紧，大家找个地方躲一躲。 对不起啊东哥，我没想到那个陈康会出卖我们，我去香港做了他。 对，只有你们这么笨，我早就看出来他是没义气的人，都是你们相信他，我就不相信。 知道为什么不早说。 我们都没想到啊。 是啊，没想到，没想到。 任东才走没多久，他们就窝里反了，真是的。 这个家伙上次汕头的案子也有他的份儿。 像这种人啊，活着也是多余，死了活该。 没错， 真 告诉其他分局，盯紧了所有有可能接触贼赃的人。 是， 记着盯紧一点啊。 是，好。 通知香港警方，任东逃过来了。 是。 大家对这件事都觉得很遗憾，你暂时别想那么多，安心休养。总部已经安排你调职，还有接受心理辅导。其他事情出院以后再说。 有没有任东的消息？ 他逃回大陆去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好好休息吧。 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说好了50万加澳洲护照的啊，现在我命也拼过了，你们随便给我张良民证就算了。 我已经尽力了，上头不批我也没办法。 你这不是坑我吗？我明明看到你把他抓回来了，现在他跑掉了，干我个屁事？难道要我到大陆去帮你把他抓回来？ 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想大陆公安会欢迎。 长官，我现在处境很危险的， 人都随时会找人来杀我，你要找人保护我。 对不起，我们人手不足。 那打你好吧，你把我抓进去坐牢，这样子可不可以啊？ 行啊，牢里很多越南帮啊。 问候你的妈妈好。 珍妮复仇心切，但她知道要找到仁东，只有陈康能帮她。 我有事情要你帮忙，我送你。 谢了，鸡婆。香港皇家警察，我不相信。我说姐姐啊，你想约我上街的话，你也得等我。 上车。 既然你那么有诚意，要我协助我，没问题。小心墙走滑。我知道的全都说了，你就是缠着我也没用啊。 这里是37万跟车钥匙，你告诉我任东在哪里，我会感激你的。 你就是找到他也没命感激我了，有诚意的话我也不止30几万呢。 这是我全部的家产。 那你留着吧，姐姐。你不会是想要去找任东吧？ 不是我，是我们。 你开玩笑，你也想坑我？ 在珍妮的逼迫下，两人乘船潜回大陆。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， 你干什么？ 喂肚子。我说姐姐啊，你跟他有仇我没有嘛，这里是他的地盘，随时背颗子弹过来，死了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还没讨老婆没生儿子，是不是由你来负责？你是老板，两碗鱼翅，10个鲍鱼，半斤白灼虾。 不用管他，给我们两碗牛肉面。 牛肉面要加辣啊，不辣不给钱。快点， 你玩够了没有？ 玩够了没有？我才开始呢。干嘛？呸！你这个混蛋，我说不辣不给钱，你用不着辣成这个样子。 你还没有加辣椒了怎么会辣？你是不是想闹事啊？ 哎，你知道我要闹事，我就闹给你看。 你要再胡闹我就找公安去。 哎，你去找公安 了。我的朋友有点问题， 去找啊。 我赔你500块钱，你再去买件衣服。 哇，500块一件衬衫，你发达了你。 哎呦，你少找麻烦。我既然能来就没想回去。我知道你怕死，可是任东要杀你，你得等我们找到他，他才有机会。我要杀你随时都行。 我说姐姐，你别生那么大的气嘛，当心你的枪走火啊，上面在滴水，把你的枪放下来再说，放下来再说嘛。你不生气的样子比较漂亮。放下来。喂，同志，你这是牛车啊？啊，怎么抖那么厉害啊？ 公安检查。 陈康因为惧怕任东，因此在过关检查时故意将公安的注意力引向持枪的杨真。 死人头啊你！他有枪啊！他有枪啊！他要抢车啊！对，他要抢车！哎，哎，哎，任东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！ 枪是假的！ 你这死八婆，不要害死我啊你！真的不是我，枪不是我的，我跟他划清界限，枪是他的，不是我的，拜托啊！ 杨小姐，我是刑侦队的，我姓于，我们已经收到港方通知了，知道你的遭遇，也理解你的感受，不过你要知道香港警察在国内是没有执法权的，况且你们也是非法入境。 报告长官，我是冤枉的，是他把我逼到这里来的。 基于你情况特殊，我方已做出特别安排，会在明天送你回香港，由港方处理。 对嘛，长官你真是英明啊，我们一定跟他合作啊。 不过没你份儿啊。 为什么？ 听说你刚才在车上持枪引起恐慌。 可是手枪是假的嘛，他们自己大惊小怪的。不用救济证吧？ 这个就是你刚才拿的，连你也分不出。 这枪是他的，不是我的。 我们很清楚你的背景，看你合作态度。 队长，完了，这叫麻烦大了，都是你了。抓任东，抓任东不是叫他来杀我吗？如果我死了，你就是间接凶手，你跟任东有什么分别啊？有什么分别？有什么分别啊？ 闭上嘴！ 有什么分别啊？我不要闭嘴！ 闭嘴！ 我就要讲！ 不要打了！ 有什么分别啊？有什么分别？ 别打了！ 我觉得你跟任东是一样的。我怀疑你们俩。 正当警察准备拉两人分开时，珍妮抢下了他别在腰里的枪。 别动！ 哇，你在玩什么你啊？ 退后！我叫你退后！上车， 喂，你又在玩什么？ 上车！ 哎，你看到了啊？我是被逼的，是他逼我的。 杨小姐，你应该知道你这么做后果是很严重的。 对不起，我是逼不得已，我会向于队长交代。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啊？再让他们抓到的话，就没那么容易回香港了。不枪毙也要坐牢的，抢枪。这样好了，你就算做错好事，你打我一枪，把我推下车，我也许还有点希望，我还会感谢你的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你要疯到什么时候。哼，我拉！ 这是真枪，不是假枪。希望你合作一点。 喂，你既然这么有决心要找任东，总不能开着公安的车子到处跑嘛？不如换部车子嘛，好不好？ 你少给我耍花样！ 我这个样子，我还能耍什么花样呢？ 在路上，陈康屡次企图逃跑，都被珍妮抓了回来。 你玩够了没有啊？ 我不管你玩什么嘛，你不要把我拉下水嘛！我命也拼了，结果白做。啊！现在任东跑了，干我屁事啊！好了，警察也不给钱，也没有护照了，我都算了。可是也用不着这样去死嘛。 我知道我这样做很不对，可是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，我求你。 你发疯，我陪着你发疯。你想死，我可不想去死啊！ 我没叫你陪我死，我只求你帮我找任东。 你不要那么傻了嘛！你找到任东，杀了他又能怎么样？你大不了拿个奖章，能证明什么？证明你勇敢，比别人都有本事。报仇，报你个大头了，让人送上门去再玩一次。 你说的倒轻松，你们受害的人不是你，我是可以去结婚生孩子，我是可以骗得了别人，可是我骗不了我自己。找到任东，就算可以跟他同归于尽，起码可以证明我自己不是因为怕他而失败。 如果你用死去证明你自己，你不是无聊吗？你明不明白啊？ 你这种人除了要钱之外哪样不是无聊？只要能赚钱，拉皮条当皮条客，对你来说都是神圣的。 对，我天生下流，卑鄙无耻，怎么能配得跟你在一起？放我走。 找不到我不会放你走。 你让我走 吧。 你把钥匙给我。 我不放。 拿来。你死八婆。你这个臭三八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连我都打不过。这是我让你去，不就是去送死吗？懂不懂啊？ 哎，有人想死就让他去死吧。那我每次扣他都是打这个电话，能不能找到他我就不能保证了。哎，不是有张支票吗？你也知道跑路要用钱的，想清楚再打给他，知不知道？ 陈康以为这样就可以换回打开手铐的钥匙。 把钥匙拿回来。 那是我家的钥匙。 你妈的啦！我就知道女人不能相信的。哇！ 喂，你要搞什么鬼啊？ 对不起，只要证明这个电话能够找到他，我一定会放你。 你怎么证明嘛？ 234陈康在石浪招待所305号房等他。 啊！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！我死定了啦！哎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嘛？ 吃东西啊， 赶紧吃吧。 哎，陈康那小子找东哥。 通知东哥。 对了，杨凌和陈康跑掉了，还抢了把枪。行动。 别动！公安别动！ 于队长在被抓住的匪徒身上搜出一个传呼机，并发现了陈康在石浪招待所305号房等你的留言。 哎，姐姐，你这样不是把我当作靶？ 陈康的手铐被拴在了暖气上，这回他是想跑也跑不了了。 我已经一枪打死他了。 打中了当然好，要是打不中的话，我不是坐在这里被他打着玩啊？ 我一定会打中他的头的。 哇！ 还没睡啊？把门关好。 谢谢。 如果刚刚那个是任东的话，我们两个早就已经死了。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还是靠我自己吧。 喂。 我早知道那个王八蛋不会这么大胆，原来是你。 怎么了，美人？是不是上次我让你抬书的，又想我了？ 是。你现在来，我很想你。 你不要急，在床上躺着等我，我很快会来找你的。 先生，你找人还是租房？ 原来此时任东已经在石浪招待所了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顿时枪声大作，爆炸迭起。 不想活了啊！ 小心， 我死定了！ 情急中企图跳窗而逃的陈康，却因手铐被铐在窗栏上而悬空吊着。 大爷，哎呀，你放手啊你！哎呀，哎呀，我都那么倒霉啊，放手啊，我求求你啊！哎，你好重啊，你放手啊你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痛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站站站站！哎，救我，救我！快点，快点！把我拉起来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，不行了，我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走。 珍妮与任东又一番激战之后，跑进了小巷。任东追来，又对珍妮一通猛打。这时，躲在纸箱内的陈康实在看不下去，便站了出来。 你他妈的打女人！你这里， 王八蛋！ 哎哎哎哎！我跟你拼了！我趴下！ 此刻于队长打开，混乱交火之中，陈康把珍妮拖到了他的一个医生朋友那儿疗伤躲避。 活着害亲戚，死了还害朋友，好事都没我的份，把你丢下来不管好了。死三把又不减肥，重的要命。我跟他也不是很熟的，我在路上看到他好像很可怜一样，只好带上来找你了。你知道的嘛，我是个男人，总不能说扔下来不管啊，对不对？我不管你是把他卖了也好，或者是丢到海里也好，总之搞定他就对了。 行了行了行了，放心吧，谁叫我跟你是哥们儿呢。 不好意思啊，哎，我下次拿个33寸电视给你啊，好不好啊？ 你是买的还是偷的？ 我当然是买的。嗯，哎，借我2000块好不好？我要赶下午3点的船，回香港。 借钱？ 哎，2000块，快快快， 记着要还了啊！ 哎，谢谢你啊！哎，你帮我搞定他啊，要不然我不还的。 行了行了行了，别那么多废话。 进来。队长，这是陈康的背景资料。 集合几个人，明天一早出发。 是，队长。 去啊。 珍妮渐渐改变了对陈康的看法，并且对他的救命之恩心存感激。 嗯，醒了，把衣服换上。吃饭。干什么？没有毒了。我真的很佩服你，居然敢一个人上来找任东啊！明知道自己办不到的事情呢，都去做，这个大概就叫做勇气吧。 做人不但要有勇气，还要有原则。 哎，你这句话讲得太好了，我以前也很讲原则的。像那些没有钱的客人呢，我不接，免得我的小姐白做。好了，小姐有病，我也不接，免得我的客人中标。我真的是很有原则的。 你很有职业道德。 不过后来客人呢说我选客不光顾我，那些小姐说我太凶了也不肯跟我，害我混不下去了。我现在聪明了，我管他什么小姐什么客的，管他有病没病的，最重要的是佣金。我现在才发觉啊，原则呢是要随着环境而改变的。不打搅你吃饭了， 谢谢你关心。 粗茶淡饭嘛。 哎哎，阿康啊，外面有人到处找你，发生什么事了？ 发生什么事？什么事也没发生。 哎哎，我们又是同学又是哥们儿的，你不要害我， 你还是带他。 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他这个样子你就让他上哪去嘛，你让他休息两天行不行啊？ 对了，反正你很久没回家了，你带他回去看你爸你妈吧。 我不想打扰你。 不会啊，反正我也很久没回乡下了，我们来一个跑路监督假好了。 哎，在想什么啊你？ 你说这火车要去澳洲的话该多好啊。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去澳洲开农场啊？ 那你又为什么那么喜欢当警察啊？ 我爸是警察。 哈哈，还好你爸不是挑大便的，不然就麻烦大了。 你这 那他很屌喽？ 刚好相反，普通小警察。在我十二岁那一年他就死了。 因公殉职啊？ 是癌症。 那关你什么事啊？ 我小的时候啊，最不高兴的就是看那些人用我爸爸来吓唬小朋友。不要哭哦，再哭的话警察叔叔就来抓你喽。我很想告诉他们，警察是抓贼的，是不会欺负小朋友的。我爸不会欺负小朋友，可是到他死的那一天他也没抓过一个贼。 很好嘛，继承父业不错啊，我赞成啊。哼， 那你爸爸是拉皮条的了。 你爸才是拉皮条的。我在很小的时候呢，我老爸每天种田的时候都把我放在牛背的上面，我就被那个苍蝇从早缠到晚。我老爸就跟我说了，哎，等你长大了以后呢，我就把这条牛给你。我就跟我老爸讲啊，我不喜欢种田，你把牛给我干嘛？哦，他就很生气，他真的很生气，那次把我打的哦，一肚子大便，我气得就把牛给卖了，就到香港了。 你那么恨种田，怎么会想开农场？ 因为我临走的时候说过，我一定会给他一千条牛的。 在澳洲有一千条牛，他也看不到啊。 可是他可以告诉别人，说他儿子在澳洲有一千条牛啊。 一千条看不到的牛，再怎么也比不上你回去给他看一眼。 不实际了，真是太不实际了。哎，别提了啦。 像狗一样嗅觉灵敏的任东又找到了那个曾经收留陈康和珍妮的人。 陈康那个王八蛋出卖我，你居然敢帮他，那不是跟我作对吗？ 东哥， 你不要误会，我跟他虽然是哥们儿，可是已经很久没见了，如果我知道他得罪是东哥的话，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他进来的。你相信我，是真的。 早点说就不用流血了。这些是说真话的代价，如果你骗我的话，你也别指望花了。 啊，你没看到，就是那个窟窿啊。以前那里呢是个池塘，我们小时候呢都常常在那边抓鱼。那边呢就有棵树，树到哪去了？ 很清静吗这里？ 那当然清静了，这里连个苍蝇都没有。哎，因为会飞的都到特区去了。 如果不方便一起进去，我在这等你好了。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介绍特色给你看看嘛。 陈康突然看到年迈的父亲从屋里蹒跚地走到院子里，陈康忽然觉得有些心虚，便赶紧躲到了墙后。 是你爸爸？ 是啊，啰嗦来。 有些事情宁愿做错也不能错过，也许他们很想见你。 是什么嘛？谁说不想见他们的？我想给他们点惊喜。哎，你这些女人真啰嗦。哎，走了啦。啊， 这时于队长也带人赶到了陈康家，他料到了两人会来这里。 于队长，他是来探亲，有什么事待会再说吧。 很久没回来了， 15分钟够不够？ 爸爸，我回来了。 陈康的父母忽然见到了儿子，竟不知说什么好。可是又一次让他们失望的是，他们看到了陈康身后不远处的警察。 妈，保重身体啊。 你怎么不说话？这不像你吗？他们都很关心你，问我你在香港做了些什么事。我没有说，我只是说你打算回乡下来开一个很大的农场，养1000条牛，理想跟生活根本就没分别。 我希望两位明白你们的处境，你们到处乱闯，不但替自己造成危险，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工作。回到分局后，我马上安排你们回香港。 吃饭了，大家辛苦了，吃饭了。 我没叫饭。 不是的，刚才有人给我50块钱呢，让我送饭给于队长的。 队长没叫过饭呢。 没叫饭。 哎，你们谁叫饭了？ 没有叫饭。 是不是送错了？ 没送错，没送错，真的没送错。 小心！ 顷刻间，液化气爆炸，火焰冲天，这饭果然是任东送的。 叫你送饭的人在哪儿？ 在那边，离这没有多远。 我们过去看看。 哦，走，别抓我，看啥？我的事啊！ 我你干啥？你躲起来！ 幼儿，你去哪里啊你？我谁？哎，等我一下。 两人骑着一辆三轮车到了一个斜坡边。为了躲避枪弹，三轮车飞入坡底，摔得粉碎，而珍妮和陈康因为被树枝挂住才免得一死。 哎，不知道下面有没有派出所啊？ 不知道下面有没有厕所。 哎呀，你别再说了，我也想尿尿了啦。救命啊。 队员牺牲了两个，伤了5个，军中有17人伤亡，还有部分在抢救当中。军火专家已经证实了爆炸是由硝铵炸药引起的，现场并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证据。嗯。 于队长，对于发生的事情我很抱歉。 别说了，2个钟头之后我们会送你们回香港，至于你们的行为后果，我们会向港方追究的。 报告队长，我们刚刚接到电话，说大门口会有突发事件发生，我们已经派人出去了。 闪开！啊！快闪开！ 喂， 刚才的表演精彩吗？ 精彩。你想怎么样？ 2个钟头之内准备1000万，不然的话，你刚才看到的表演在市中心再重演一次。 2个钟头我凑不到1000万， 这是你的问题。2个钟头之后打到红岭中路的电话亭，我要陈刚和那个女警拿来，记住了。 喂，喂。 哎，我看回香港的希望又泡汤了。 于队长，我个人绝对愿意参与这次行动。请你安排吧。 干什么？不用看了，那没有我的份吗？ 啊， 于队长，我想一件避弹衣，最防弹的那种啊。 谢谢两位合作。监察红岭中路所有电话亭的线路，同时联络所有分局刑侦队，随时候命出发。神枪手到红岭中路有利位置做好先头布置，爆破组也到红岭中路外围候命，给他们通讯器和避弹衣。 这样等很烦的嘛，不知道任东什么时候来。 你放心，我们在任东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布置了刑侦，尽量在你们交钱给他之前采取行动。 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可能打死我以后再拿钱呢？他那么恨我。 你放心吧，他也很恨我。 嗯，可是上次你们把他打死啊，不然的话用得着这样子啊？我们早就回香港去了。哎，不如这样子，我们回去啊，以后。接电话。 喂。 美人，我知道你一定会。 喂， 现在看你的左手，前面有个公园，如果三分钟之内你们还没到，就看不到我了。 你怎么样了？究竟怎么样嘛？ 走。 喂， 于队长， 我怎么样？ 任东要我们在三分钟之内到前面的公园。 我会抢先派人去接应你们，甲组人员沿途接应，保护范围缩小50公尺，乙组人员立刻抄近路去公园布置，行动不可以张扬，在2分钟之内完成。 队长， 哎，我是公安，要征用你的车子。 哎，那怎么是货啊？ 连他一块征用了。 喂， 你们现在在哪里？ 在哪里啊？在东吴百货公司门口，我们可以赶到的。 不用了，你们现在进百货公司。 哎，我们要干什么？ 于队长，他叫我们进百货公司，我们现在进去了。 知道了，现在所有人员注意， 目标有可能在东吴百货公司。乙组人员继续布置，甲组人员停止前进等候指示，其余的队员尽快混入百货公司。 就在几个便衣刚刚进入东吴百货公司后，就有一伙持枪的匪徒闯了进来，劫持了商店中所有的顾客。 运气不好，如果你们合作的话，我保证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家。贱货，你通知于队长，如果他们敢冲进来的话，阿忠， 蹲下，我都蹲下。 你们两个如果耍什么花招，其他人也是这个下场，把他们带上来。 你们两个起来，上去。 他们现在走上二楼。 你们自己有几个人？我看到的有两个，对方有多少人？ 上面有三把长火，下面有三长一短。注意不要轻举妄动，随时跟我保持联络。 楼高八层，总共有12个出口，每个出口都布置了我们的人。 四周制高点布置枪手。 是， 报复组随时行动。 是。东哥，没有这么严重吧？保险箱我也帮你打开了，分了钱我们就走。现在这么一闹，我有钱都没命花了。 谢谢你提醒我，我可以省了你那份。 啊，对不起，我随便说说的。 东哥， 欢迎，我知道你一定会来，不过我没想到这王八蛋也敢来。 东哥，我是专程来向你道歉的。 我们两个的命还有钱都在这儿，放了下面的人。 钱？ 保险箱里面多的是。你以为我笨呢？人民政府真的会给我认东1000万吗？于队长，我知道你在偷听，那你给我听着。 由于你的不合作，害得我的兄弟手忙脚乱。 在大堂里面有100公斤的硝铵炸药，接通了电源，威力只是普普通通。我手上有个开关，半个钟头之内我看不到1000万，我就会不高兴，手发抖，按错钮。15分钟之后， 大厦不会塌，只是会少一层。 叫爆破组来，尽量拖延时间。 15分钟之内，于队长，你能救 回多少人呢？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送你个礼物。毙了这混蛋！ 不要啊，东哥！ 回头，你猜对了，包里面没有钱，不过有个炸弹，威力普普通通，足够炸死我们3个人。放了下面的人，我们的问题好解决。 你够狠， 跟你学的。 1000个搏1个，看谁占便宜。 我知道你不会搏，我从来没听过做贼的肯同归于尽。因为我死叫殉职，你死叫失手，对不对？ 那就叫1000个人给你陪葬吧。 东哥，何必生那么大气呢？有事情好商量嘛，不一定要一定要同归于尽嘛，是不是？ 我相信你会殉职，不过我不相信这混蛋这么伟大。一起死是吧？好，来呀，一起摁呐。不按是吧？那你死吧。 两人与任东一伙玩起了老鼠斗猫的游戏。 100公斤硝铵炸药只需要20伏特电流，推动10至8公斤冲击力的训管就足以全部引爆。可是他接通了电源，证明匪徒对炸药并不是很熟悉。 通知市电局，随时准备停电。 是。 杨小姐，尽量配合我们的行动，切断百货公司后备电源。 配电盘在什么地方？ 在大堂家具库旁边的楼梯，直下地库就是配电房。 我靠！我的老天，要通过大堂啊！ 走啊，快点，来走。哎呀！怎么样？ 没事，好险有个避弹衣。哎呀，我的天！ 快点！ 保佑，我配。喂喂喂，这里装了好多炸药啊！ 先关电源再说。于队长，电源切断了。 行动。 哎，这条电线是用来引爆炸弹的，为什么要切断它？ 他故意逼我们切断电源，然后炸开这里逃走。 喂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 拆了再说。 哎，你别乱来啊你！ 知道了啊！你不要乱来，你跑不掉的。 上面全都是公安。那个炸弹也快爆炸了，你知道，我现在已经回不了头了。 队长，现场已经受到控制，马上疏散。 是。 梁小姐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立刻在3分钟内离开百货公司。 没有时间了，不然同归于尽。 我宁愿炸死也不让他们抓去枪毙。我跟你一起死很应该吧？不过他比较无辜，要他死的话你就按钮吧。我想你不是叫朋友去送死的人吧？你有3秒钟时间考虑。1、2。 等等， 把引爆器扔过来。 给你， 快走啊， 没时间了。 在两人奔出百货公司的最后一刻，炸弹爆炸了。